中水鸡参的射干麻黄汤，这个侯中如治鸾的半夏厚朴汤都要用到生姜，因为它可以把药性达到这么高嘛。那相反的，肺微是什么？肺微的问题不在它会不会咳，而在于肺已经，在于它的肺已经没有能量了，所以反而呢，肺微的药可以用一些生姜来把这个元气激发上来啊，就像用生姜把这个气撑上来，所以反而在肺微的情况之下，生姜是可以用的，甚至还可以用的不少。那从这个，那当然阴阳两补，因为肺已经干掉，你补精液、补气、补血都是对的，所以阴阳两补，并且重用甘草，并且可以用生姜啊，这是肺微的一个比较粗糙的基本治则。那同学，我们看这个讲义第七页下面那个治疗肺微的这个生姜甘草汤，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对不对？它生姜很多，大枣很多，人参也不少，甘草也比平常用的多，就是这种基本的结构啊，这样子的。那所以呢，我们大概会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认识啊，什么千金方啊、外台方里面这个治疗肺微的一些方剂。但是呢，这些复方我这样稍微带过一下是为什么？因为这些复方就是同学参考一下就好了，也没有说特别有，不是说那么的有效了啊。就是你说这个人肺已经纤维化了，你就一味甘草每天煮水灌他，那他就会好起来吗？我听起来觉得没什么力量，就是会肥吧，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不确定，我不能说绝对不会，我也不敢太看不起这些古方，但是因为这个肺部纤维化，如果它好起来的话，比较让人感到有希望的方子呢是炙甘草汤，也就是正式来看下面那个炙甘草汤。而就是身体有什么组织已经死了，已经进入这个西医所说的不可逆反应了，就是已经死而不能复生的状况，那其实我们通常是肾气丸跟真武汤最有希望救回来嘛啊，就是以一个比较粗糙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么那我们呢就来接下来就来看啊，张仲景怎么说肺微这件事，然后呢来跟同学正式开始介绍炙甘草汤。那炙甘草汤呢，就是张仲景的著作里头呢最重要最强力的两种滋阴药的其中之一啊。张仲景滋阴的效果最强的方子呢，一个是炙甘草汤，一个是猪鸟汤，也就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那这两个方子呢都是刚好是好像以滋心阴为主啊，蛮特别的。那这个炙甘草汤啊喝起来很伤本啊，一向习惯了在我们家门口药房啊买铁桂枝汤才多少钱的那种价位，忽然之间要喝炙甘草汤，心里头对钱包里的钞票总是会有一份淡淡的惆怅感。这是怎么讲呢？因为炙甘草汤你看啊，它的这个地黄就一斤，对不对？折合到我们现在也有多少啊，乘一个 0.3 0.4 的左右，那16两除以3的也有5两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煮的时候啊要清酒七升水八升，就是要煮的时候要加八碗清酒。那清酒就是比较干净清澈的没有蒸馏过的酒，那就是最接近的就是日本的 sake 咯。那日本的 sake 大润发那种用酒精掺水做的假酒都一瓶要400块啊，那种最便宜的400块一瓶的假清酒呢也只有2公升而已啊，那七碗就要用到 1.4 公升啊，400块里面300块已经飞啦。所以呢200块药钱加300块酒钱，一天喝这么一帖就花500块，好痛啊。就是 我会觉得张仲景已经教会了我们那么抠的吃药方法哦。忽然之间，这吃甘草汤好像在钱包上面画出一道大大的伤痕。那这个，可是呢，炙甘草汤要用的有效啊，最好就是用到张仲景这么高的剂量。你要是用轻了，反而是拖拖摸摸都不见效果。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要用就开到这么重，不然的话用起来没什么感觉。当然你不能说一定没有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有开过那种炙甘草汤，一天科学中药吃三克也有效的，但是那个让人觉得好像是猫到的。你让它确实有效的话，我想还是要药量要放足哈。那这个炙甘草汤它的使用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讲义第七页那边是写说治肺微言唾多心中温温意义者，而桂林古本卷十四的这个地方的定义啊，其实定义的是很漂亮的，这比较是一个完整的肺纤维化的一个症状。桂林古本这边写说咳而唾言沫不止，就是这个人会咳，然后一直有这个口水状的痰吐出来。这上次大禹助教跟大家讲，他们在临床上看到那个什么细肺症的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痰吐出来的痰沫痰水很多，可是呢喉咙却干得不得了的啊，所以咽燥口渴。所以这个相反的症状是肺胃的一个特色，就是吐出来的稀痰很多，可是喉咙很干啊，用这样的方法来定义它。那因为肺已经没有功能，所以肺里面是干的。那肺里面没有功能，所以这些津液都不能到肺里面，就到处乱流。那你再加一个脉浮细而数，一个人啊阴虚血虚的时候，脉常常是浮细而数的。不要说血虚好了，因为血虚的话也有当归补血汤脉啊，那个脉是空空的。那所以呢，通常我们脉浮而细而数，那都是阴虚有热的一个基本的脉象。所以呢，有这些脉症来定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肺部非常阴虚啊，他的肺部已经纤维化了。那这一点呢，就是炙甘草汤在治疗肺微的最主要的主症，也是最有意义最有效的主症。那至于说讲义那个第七页那边啊，什么治肺微唾言唾多，基本上肺微本来就是会吐那么多稀痰的，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症状。那心中温温意义，那我觉得心中温温意义不是一个很好的辨证点。怎么讲呢，就是中国一般注解是把这个温温注解成运运这个意思，就是胸口闷闷的，然后把这个意义注成这个泛泛的意思，就是这个胸口闷闷的，然后觉得平常过日子的时候觉得有恶心恶心的。那胸口闷闷的恶心恶心的，再加上如果你的胸口闷闷恶心恶心的感觉，加上喉咙很干然后稀痰很多，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肺微。可是实际上肺微最重要的症状是喉咙很干痰很多，而不是胸口耳不恶心闷不闷。所以这个主症就变成有或没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同学这条不要学会也都没有关系，因为桂林古本这一条它定义的比较完整。那另外就是我炙甘草汤它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治疗我们一般说的心律不规则。那这个治疗心律不规则的条文呢，在伤寒的太阳下篇的最后一条，所以以我们这本桂林古本来讲的话，是卷八的最后一条。那这个同学看一下啊，他写说伤寒脉结促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这个呀，这个桂林古本这本书啊，究竟是一个真本，还是一个后人伪作的假书？就是在这种条目上面让人觉得很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怎么讲呢？就是桂林古本跟一般宋本上寒论有时候有那种小小的不一样，而那个小小的不一样让人觉得桂林古本实在是太完美了，然后完美到让人觉得是假的，就是因为它改得太好了。所以像这个麦秸，宋本是写麦秸带，这个是写麦秸醋。那像是炙甘草汤炙这个肺微啊，像宋本金匮的条文整个是乱七八糟的，可是像我们刚刚看到金匮那个桂林古本那个条文，对不对？那就是非常完整的肺微的症状。所以像这种地方都让人觉得这个桂林古本到底是谁写的？当然我想很多人会希望他就是如同把他丢出来那个那一家人所讲的，就张仲景流传于世间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七版编辑教材，他在家里面编辑到第十二版，就是这本桂林古本，他死前第十三版还没编完，这样子，就由此传说。但是我们谁也不敢相信，但是唯一能够相信的只是桂林古本改了之后我们在临床上用起来是更加的合适。所以不管是谁改的，我们都还蛮感谢他的。就是张仲景的书还有人能改，实在是很奇怪哦。就那个一代高人到底是谁？这个伤寒啊，把这个麦秸带改成麦秸醋，到底意义是何在呢？其实我们之前讲到这个结麦、促麦、带麦的时候，我记得课堂上有跟同学大概提过一次了，就是我们呐、这个脉两个跳动之间好像有两个跳动扭曲撞成一个跳动，这样子的不规律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结的啊，就这个脉打结的这种感觉。所以基本上呢，心跳有不规律的现象，这个结字还算是可以含括。当然如果你说脉书的话，结有更详细的定义哦，但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知道的还没有那么详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先含混过去。那问题就在于什么叫做带脉，什么叫做促脉啊？宋本写的是带脉。那这个脉法上面这个心跳不规律的脉啊，带脉跟促脉都是跳跳跳跳跳，少跳一下，跳跳跳，都是中间少一下。那唯一的不同点呢，是脉结带是那个带脉呢，是他的脉并没有跳得比正常人快，也就是以正常的速度在跳着，然后中间有少掉一下这样子。那促脉呢，就是比正常的速度快，快快快快快断掉一下，但他整个是跳得比较快的。那么我们在那跳得快的脉如果没有少掉那一下，我们叫什么？叫硕脉，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硕脉通常是一个人阴虚或者某些情况是阳虚会发生的脉。那如果你是跳得比较快而少掉一下，其实我们会比较容易知道这个人是心阴虚、血虚，所以我们用炙甘草汤可以治好它。但是如果是带脉的话，炙甘草汤能治它的机会就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带脉是有比较多的可能性的。比如说包括其中有一种说法，说带脉的意思呢，是你的内脏其实有一个脏已经死翘翘了，那你的这个心脏把血打出去，这样打出去打出去打出去，但是因为那个内脏根本就血已经不需要进去了，所以有血在那边堆着进不去，到最后就会顶回来一下，说这是带脉的成因。那带脉的成因根本是有死脏，那你跟你滋阴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反正得到，所以中国人的那个古时候脉书有一些版本就会觉得带脉是哇，打到的话就等死吧，就是你已经有一个脏不行了，就是会把带脉这样看待。所以既然是这样看待带脉的话，你带脉也没有什么理由用炙甘草汤来救了，所以改成脉结醋是临床上是比较正确的，在病机上也比较正确。那这一条呢，在那个我没有附在讲义上，我用讲的就好了。就是在《金匮要略》的虚劳篇的后面也有出现一次炙甘草汤，那这个是金匮也千金易，就是孙思邈的千金药方的那个续集千金易方里面的。千金易方就讲说有一种人呢，他在千金易里面炙甘草汤，他就给他叫一个名字，说 一云覆麦汤。所以我们炙甘草汤呢，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称之为覆麦汤。好，那覆麦汤他怎么说啊？他说有一个人呐、啊，虚劳不足，汗出而闷，就这个人呢很容易流汗，然后呢很容易发闷，然后脉结悸，就这个人心跳不规律，胸口会觉得忽然觉得心脏在跳，好像紧一下的感觉。然后呢他说行动如常，但这个人啊做过日子上班都没有问题。他说不出百日，他说差不多100天以内就会出事的。他说为疾者10日死，为疾者11日死，就是他这个十一日，但有中国人那种五脏的那种推算的那种讲法在里头。反正就是说，这种人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忽然之间心脏病发作死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是千金一方提到炙甘草汤是治这个东西的。那么现在在正式进入炙甘草汤的这个药味的这个排列组合之前呢、啊，我们就要变成面对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这个方子啊又能够治疗肺痿又能够治疗心跳不规律呢？就是好像以系统而论，这两个系统好像并没有很高度的相关性。那心跳不规律跟肺痿到底是怎样的不一样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历代使用炙甘草汤的医生呢，总的来讲都会觉得这个方子用起来啊惊喜很多，失望也很多。就是哎呀，这个心脏病这么严重啊，怎么样都医不好啊，炙甘草汤一吃就好了，哇，高兴得不得了。有，可是呢这个人心跳不规律，一把脉我说啊没问题，这个东西张仲景有方，炙甘草汤主治吃下去没效，还是有。所以这个情况啊，就是让这个方用起来是有点难用。所以基于这一点，我想我们还是要为他做一个厘清，因为我们还没有教到胸痹篇，也就是还没有正式谈到张仲景心目中的心脏病，所以呢有一些方子我们还没有学到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单以炙甘草汤本身来看待它的话，它的有效无效的几个点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以脉结带而不是脉结促来使用它的话，就有希望用错了。为什么？因为脉结促比较是阴虚脉，对不对？炙甘草汤是一个非常非常滋阴的药，所以呢你至少要有阴虚的体质才会适合用它。如果你的心跳不规律，是这个胸口区块这个痰饮太多把它压得不规律，那这个跟炙甘草汤一点关系都没有。又或者你如果这个心跳不规律是脾阴实因为人的这个心脏的瓣膜跟脾胃是同进退的，所以脾阴实也会造成心跳不规律，那个是吃平胃散就会好的。那这样子的脾阴实变成了心阴实，那个也跟炙甘草汤没有关系。所以你至少要以脉结促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主症，什么叫其他相关的主症？比如说眼睛容易干啦，舌头上有裂纹，舌苔有裂纹啦，就那种阴虚的那种脉症，或者我们之前讲的脉门冬汤的那一圈那一群阴虚的脉症，你找得到，那你用它会比较有效，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炙甘草汤你要用呢，就要用足它这整体，而且要乖乖的照它的煎煮法来做。就是你用它这个生地黄啊，就是晒干的生地黄了啊，这样子用下去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加那么多酒来煮，你不要自己那边乱七八糟搞。如果你不加酒煮的话，这整个汤就是叫什么，就已经完全不是那个东西了。如果你不加酒的话，那汤变成把你的全身血液凝结的什么寒血汤啊，就是已经变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方呢，那你说为什么要用到那么多？其实用到那么多是有意义的。那这个剂量的问题我们要另外讲。另外就是伤寒脉结促心动剂这件事情啊，它出现在伤寒论里面，其实它有在暗示一件事，就是这个人的病跟感冒 有一点关系。所以呢，治疗这个肺微的炙甘草汤啊，它是地黄一斤，然后呢大枣30枚，可是在《伤寒论》里面的炙甘草汤，地黄是半斤，大枣是12枚，也就是它的这个滋阴药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而有些医生呢，在临床上面就发现这个心跳不规律哦，如果是发生在感冒之后的，用炙甘草汤是特效。但是呢，如果这个心跳不规律是它是慢性来的疾病的话，炙甘草汤往往就比较容易没有效。所以换句话来讲，就是用一个现代性的术语来说，就是那个什么病毒性的什么心肌炎之类的，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就是跟外邪感染进来的心脏的病变有关的，炙甘草汤会非常有效。它有一点像是心脏专用的感冒药那种感觉。所以是就是如果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在感冒后风寒受过风寒之后发生的，什么风湿性心脏病、病毒性心肌炎，这种就特别有效。好，所以这是它的几个有效没有效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呀，到底这个汤剂为什么要用得这么重啊？就是地黄要用到一斤或者半斤，大枣要用到30枚之多。那同学，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同学，你想想看，如果你得的是这种阴虚的炙甘草汤症，就是你的脉节促、心动悸啊，就是心动悸，就是你会觉得心跳这样的砰咚砰咚的、啊，觉得心慌慌，感觉到自己心跳在跳。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已经形成了，你真的是一个炙甘草汤症的状况，那请问你的血管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次我忘了先问助教了，所以我不能够用西医的专业的说法来告诉各位说心跳不规律是什么东西，我不敢，我没办法讲，我只能用非常不科学不精确的中医的象征符号来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想象你的心脏是打出血在你的身体里面走，这是一个河流，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阴虚了，意思就是你太阳太大，把这个河水晒得比较干，对不对？那你的血变少了，那你血变少了之后，你的心脏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好像要更用力的把血赶快打出去，不然血都不会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心跳变得比较快是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因为血变少了。然后呢，你的血变少了之后，请问各位，一条河是水比较多的时候河床容易淤积泥巴，还是水比较少的时候容易淤啊？我想是比较少的时候比较容易淤吧，就如果一个血管来说的话。所以当你的血比较不够的时候，其实血管也比较容易堆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的感觉。那当你用炙甘草汤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你的整个 血液循环的系统里面的血液啊，补充到它的量非常的丰沛，而且血管里面那些塞住的这些不通的地方都要把它打通。那要把血从不够补到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哦。其实现在你如果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贫血患者的话，你要让他血回来其实没有那么好搞哦。那炙甘草汤里面的地黄用到这么多，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汤这个方子是以一个补血，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机能为主的一个方子。那这个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地黄？我想我反过来讲，同学会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我们用来调月经调体质的一个方子的四物汤，同学听过吧？四物汤是当归、川穹、芍药跟地黄这四味药，对不对？那四物汤里面也有地黄啊，一放也可能3钱啊，对不对？那可是请问各位，你喝四物汤会不会补血？答案是不太会。 就四物汤它可以帮你调血，它这个地黄虽然有补血的效果，可是在当归啊川穹这种行血的效用之下，就是把血也耗掉一些了，所以消长之间它不会有很明显的补血效果。但是以长程来看，四物汤能不能补血？可以。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四物汤每天一帖喝到三个月以上，那它已经累积了足够的地黄，那你三个月以后你的骨髓会开始变得比较会造血，然后你还要继续再接再厉的吃，再吃个半年，那你的血会慢慢多起来。也就是已经是有当归有地黄的四物汤了，它的补血效果都只有这样而已，就是哩哩啦啦的，你知道。那号称就是天下补血第一方的炙甘草汤怎么能那么弱呢？对不对？所以当然就是下得很猛很猛啦。所以它的就是有点点不得已。那至于你说啊，炙甘草汤一帖里面啊，地黄就有到现代的剂量的五两之多，这个好吓人哦。哎呀，他那五两还一天分三碗喝了，有什么吓人的？父亲煮陈世铎的方，五两一碗就喝下去了啊！所以五两地黄，那什么，那他们有就是用地黄啊，就是张景岳用的很，常常在药剂里面用地黄，就是他的外号叫张熟地嘛，张介宾、张景岳。那可是张景岳用地黄呢，他还是在一些基本盘里面用地黄。那你到了父亲煮陈世铎，那地黄简直是用到你会呆掉，就是可以这样用的哦。就是原来好像就好像觉得说，原来老太太就用来上楼翻跟斗用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很奇怪的用法。那要学会地黄的那种奇特的用法的话，自己去看陈世铎的什么《时事秘录》啊，什么父亲煮的父亲煮男女课，你会学到很多地黄的奇怪用法。那可恶的是都还蛮有效的。那所以呢，这是一个用炙甘草汤的不得已。那你要说，那治肺痿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滋阴药？其实那也是一个不得已。你想想看，你的肺整个都已经纤维化了，你要把它补回来，到底要如何用力？其实这个如何用力啊，它的理论我就已经觉得好像要借到那个萧胜阳老师那边教的那个四句口诀去了。就是那什么阴阳虚实怎么传的那个事情，就是说人的内脏啊，如果是阳实的话是会顺生的，就是脾胃之阳如果够了它就会生肺阳，因为土生金嘛。那肺之阳如果肺阳如果够了，那金生水会去生肾阳，就是这是一个阳实则顺生。那如果是对不起，我要换那个给助教换那个袋子啊。